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学生军教导一团与陈炯明的手下林虎的主力遭遇，学生军以一当十，英勇对抗敌人，打了林虎一个措手不及。而就在此时，教导一团也等来了教导二团的增援。 教导二团直接向林虎的指挥部发起了攻击，围魏救赵。敌军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是晕头转向，士兵如潮水一般后退啊。林虎眼见消灭对方无望，手下的伤亡是越来越大，士气也是越来越低沉，只能下决心跑路了。要是不赶紧跑路，自己的老命都可能会丢在这儿。林虎不仅打输了仗，还站在了历史大势的对立面，就此是渐渐退居二线。学生军以3000余人大败林虎20000人，这场战役史称棉湖战役。这一役让国民党在国人心中的形象顿时是刚硬起来，国民党终于不再是一个只能依靠会党、依靠雇佣军吃软饭的组织了。棉湖大战后，学生军才被通知孙中山逝世的消息。全军化悲痛为力量，与粤军会师后，在没有经过休整的情况下，追着陈炯明的残部往死里打。陈家军大部分被消灭，小部分逃入江西福建境内。就在东征军开向惠州城之际，困守惠州孤城的杨坤如见援兵无望，出城投降。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第一次东征的胜利是广东革命政府的胜利，也是粤军的胜利，更是黄埔学生军的胜利。以一当百通常被我们用作夸张修辞，但用这个词来形容东征中的学生军，那可是名副其实。打到后来，军阀部队如果听到谁喊一嗓子学生军来了，竟会把枪一扔转身就跑，已经到了如此闻风丧胆的地步。此外，以保定系为代表的黄埔教官何应钦、刘志、 陈诚、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卫立煌等人。仅靠在这场血战中树立起来的威望就蹿升至国民党军队的领导层。不过呢，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搞军事、玩政治的水平只有二流。这是此后国共军事决胜时导致国民党失利的因素之一。打完胜仗的蒋介石心情那是相当的美妙啊，不仅仅是因为获得的空前的美誉东征英雄，更是因为刚刚收到的好消息，胡汉民以代大元帅的资格任命他为朝梅巴蜀善后督办。您是不是觉得这个官职不怎么样啊？哈，那您就大错特错了，这实际上恰恰是一个很有实权的职位。这一任命对蒋介石是相当重要，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拥有地盘，而且呢还是富裕的潮汕八县。也就是说，他掌控了八个县的税收，终于有钱支撑黄埔军的发展了。不过呢，蒋介石的得势让另外一个人有些不满，这个人就是他的结拜兄弟粤军司令许崇智。因为他一直盯着潮汕八县的税收呢，而蒋介石也很缺钱，自然无心相让，所以这两兄弟之间就此埋下了不和的种子。东征胜利，接下来李英解决唐继尧这个大患，大本营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自然是击退唐继尧进犯广西的军队，第二步则是平定唐继尧在广东革命军的内应，滇军杨希敏，桂军刘振环。粤军大佬李济深出于对跟自己关系不错的广西老乡李宗仁哥仨的担心，走了不少的后门，尤其是还动用了他跟胡汉民的师生关系，使得大本营增派了几支实力相对不错的部队进入广西援助李宗仁他们，共击唐继尧。1925年3月至7月，历经昆仑关、柳州、沙浦、南宁诸场战役，广东广西联军终于将唐继尧击溃，滇军残部全部退回云南，由名将蔡锷一手训练，曾经于国有功的滇军自此是一蹶不振。两年以后，唐继尧被手下龙云等人造反赶下了台，同年踏上了去往西天之路。死因呢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病死，一说呢是被处死的。那么在解决了唐继尧这个后顾之忧后，联军呢又穷追猛打，漏网之鱼沈红英，趁你病要你命，逼得沈红英带着剩下的六名卫士逃亡香港。陆荣廷的旧桂系时代彻底结束了，广西从此进入了新桂系时代。在新桂系与滇系鏖战的同时，蒋介石也在广东整军，已被一触即发的广东内战。学生军的超强战斗力让所有人都兴奋，终于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强军之路。1925年4月，大本营通过了建立党军案，决心以两个教导团的黄埔学生军为基础，建立国民党党军，廖仲恺为党军党代表，蒋介石为党军司令官。那么这支部队之所以称为党军，是因为在军中建立了党代表制度，但凡军队的一举一动都受党代表的指导和监督，各级军事长官的报告和命令也必须经党代表部署才能生效。换句话说，军队受党的控制。但是实际上，党军建立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由蒋介石精心设立和负责执行的，甚至部分党代表 都是他指定的。所以党军的最终建立完全可以看成是蒋介石个人意志的初步实现。尽管党军如此厉害，在东征中风卷残云，但是杨希敏和刘振环还是站出来叫板了。他们这么做真不是一时冲动，因为他们手头还是有点资本，脑子里一直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的。此外，这两位仁兄还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利益驱动。唐继尧未败之前曾经给他俩开过两张空头支票，以过期的副元帅名义任命杨希敏为广东省省长兼军区司令，刘振环为广西省省长兼军区司令。这俩人从此就惦记上了这两张空头支票，即使唐继尧节节败退，两个人也没打算放弃这两张支票。那么两个人的这种表现呢，倒也不是不能理解。所谓棍棒打不倒经济规律，有利的事儿就会有人干。当然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杨希敏、刘振环二人有严重的智商和情商问题，短视、混球、无知无畏。大本营显然也对这两个家伙有深刻的认识，他们明白，给这两个家伙讲信仰、讲国家、讲民族、讲和平没用，因为对方只相信实力，只有当你的拳头比他们更硬时，他才会听你的。因此，大本营主张坚决评判。但是杨希敏、刘振环这两个无知无畏的家伙根本没把大本营放在眼里，不玩阴的一切造反行动都是公开进行。两个人在派兵拿下广东最好的兵工厂石井兵工厂之后，就把军队开进了广州，还放言挑衅，请代帅先攻打我们三天，然后我们再回首。这代帅是谁？胡汉民。那么对于这两个脸上写满了你们快来打我吧字样的家伙，广东大本营自然就不会客气了。1925年6月7日代理大元帅胡汉民通电宣布杨希敏、刘振环罪状，正式派兵讨伐。那么战斗也在这一天打响了。滇桂联军展现出来的战斗力远不如他们老板表现出来的狂妄自信心。五天后，四万滇桂联军被平乱总指挥蒋介石率领的以党军为主力的平乱军击败，获溃获降，杨希敏、刘振环逃亡香港。广东的革命山河一片鲜红，拉开了建立国民政府的序幕。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1925年5月中旬，代理大元帅胡汉民见到了从北京善后归来的汪精卫，宣言誓守孙中山遗嘱，与恶势力斗争到底。6月底，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原本的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设国民政府主席为最高领导人。7月初，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以压倒优势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孙中山以后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当然，这也是一个众望所归的结果。论资历，国民党内已无出其右者；论忠贞，几十年来孙中山身边的朋友战友走了一波又一波，又有几个人能如汪精卫这样始终不离不弃。